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全新的一个周一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啊。关于这样的一个左右巡航的旅行单元，今天要跟朋友们分享着相关的旅行资讯之外呢，还要一会儿会请到我们两位特别来宾，跟您去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这边的印尼的安曼，尽显华丽中的一种宁静的安曼酒店，还有相关的一些期待。 因为暑期快要到了，很多朋友都想着趁这个暑期出去啊，度度假、休休假、散散步，尤其是在海边散散步， 养养生。而且这个安曼当中的，我们之前也看到了相关的背景故事啊，我们会发现其中啊，是各种各样的宁静，在丛林当中，在你的这种漫步人生路里边，你可以来去体验一下各种各样的宁静，包括一些比较有这种啊回归田园和自然的一种生活状态。 哇，那对于这个生活在钢筋水泥城市里面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期待的生活状态。 没错， 所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到时候咱们分享一下。 哎，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来先关注一下我们相关的旅行行业的相关资讯。这一周以来，我们看到了怎样的一些个大事情发生，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消息第一条，看看这个来自于天上的事儿啊，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寻找新闻的时候啊，周围很多同事还在探讨， 对， 说哎呀，身边这个为了戒烟，很多同事都吸电子烟， 嗯， 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电子烟是不是分场合才能抽， 是的， 还是哪儿都可以， 嗯， 最近就出了这么个事儿，因为在国航 CA106航班上发生的不安全事件，最近是引发了社会上的关注， 对， 这个内容是副驾驶不顾公共安全在驾驶舱内吸电子烟，致使了飞机在飞行途中呢发生了紧急下降、氧气面罩脱落的情况。专家表示呢，2017年，也就是去年，我国民航的旅客运送量已经有5.5亿人次，巨量的规模需要更严密、更可靠的安全保障。民航安全法规和相关的制度必须严格执行，万米高空不能成为法外之地。 是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的事件经过、结果啊。那其实呢，是在7月10号时候，有一架由香港国际机场飞往大连周水的机场的 CA106航班，在飞行过程当中已经接近大连的地方了哈，要进行紧急下降，并且呢氧气面罩脱落。那针对此事呢，当时中国民航航空总局已经在13号发布了这个相关的回应称，那当时呢是副驾驶因吸电子烟，烟雾呢弥漫到了客舱，那在没有通知机长的情况之下，错误关闭了循环风扇相邻的空调组件，导致客舱氧气不足，出现了座舱高度及报警。所以呢， 这个情况让我们会再次警醒一下这种客舱的安全以及飞行的安全问题。 没错，就是最近啊，有这个某航空公司飞行部的一位机长就是告诉新闻媒体的记者，说低压缺氧下人会因为出现这个发困、头痛、视力减弱、动作不协调，甚至出现虚脱、昏迷、休克等现象。而且资料显示，2005年的8月14号，由塞浦路斯飞往捷克布拉格的太阳神，这个是航空波音737客机，由于这个机舱缺氧，使得飞行员昏迷失去了驾驶能力，导致了飞机坠毁，机上的100多名乘客以及机组人员是全部罹难， 非常的这个痛心疾首的一个事情哈。 而且在今天早上，其实还不是今天早上，就是刚刚我在路上听到了一个新华社的紧急消息，说有一架飞机欧洲的是，在欧洲飞行过程当中在法兰克福迫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就是突然在机舱里缺氧，然后这个时候迫降，致使80多名乘客把现场直接就被送到了法兰克福的医院，到现在就是因为什么原因还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恐怖，你知道窒息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是的，所以就说呢，你看啊，这个航空没有一件事是小事，我们要倍加的去关注到航空的安全才行。那其实呢，有资料显示，刚刚我们也看过了，那么有乘客们也表示说了，这个当时啊，坐飞机时候对于这种飞行的安检啊是极其严格的。那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说，居然机组可以把电子烟带上飞机，而这种气氛之余又令人感到震惊。 对，我们在想安检的时候不是很严格的吗？就是怎么可能把这个电子烟带上飞机？而且呢，我们记得是啊，这个航空公司通常是要求旅客全程禁烟的，而驾驶舱的飞行员为什么可以吸烟？这也成为很多的网友吐槽的一个点。机组人员的这个安检通道和普通乘客安检通道不同，对于携带物品的要求也不同，所以这是不是也有可能给机组人员携带违禁品留下了违法的空间呢？ 是各种当然追问之下，我们也看一看这个事实上我们的情况哈。那乘客呢，在飞机上面去吸烟呢，是我们国民航空局是明令禁止的。那平时搭乘飞机时候，你都能够在明显位置看到这个禁止吸烟的标志。而民航的飞行员操作手册上面也是明确规定说，在飞行的各个的阶段啊，驾驶舱是禁止抽烟的，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呢是一种中枢神经麻痹剂，它呢会使这个飞行员的全身血管收缩、视力下降，而且呢污染机上的空气环境，甚至造成火险。那2017年我国的民航旅客输送量，刚刚苗山也提到了5.5亿人次，这么大的规模就需要有更加严密的安全保障才行。那其实民航的安全法啊、法规和相关的制度已经是让我们看到了曾经是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那么若安全管理体系有效的话，对于这样的一种程度的烟瘾就应该是什么呢？有察觉，然后就应该及时去戒断或者暂停飞行这样的措施。那真的是这样，飞行不容易，也希望咱们的民航的监管部门可以未来长点心吧。 你说咱们乘客啊，也有很多是烟民，几十年的老烟民，坐飞机不也扛着呢吗？ 对呀、都扛过来了，是不是哈？ 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很多人是对电子烟有误区的。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帮助我戒烟，它就不是烟，所以就可以哪儿都带着它去了，这个是不对的。它尽管啊，可能尼古丁的含量没有正经的烟草那么高，但是你看啊，首先咱们直观上看身边同事像笑哥抽的时候，他真的有烟出来啊，而且有的时候屋里面呢，这个对这个监测是烟的监测，并不是这测你这个烟有多少尼古丁，对不对？所以你出现了烟，那我肯定就会洒水啊。对不对？ 就是人家朋友会说的，其实那个它是一个电子雾化器，出来的东西它不是烟，而是水蒸气。 对，其实它是让这个烟民心里有一种感觉，很模拟在抽烟的感觉。 但是事实上，对于这个系统设备来讲的话，他可能会认为雾把它判为烟。烟尘， 我是系统，我不认识这是雾还是水蒸气。 它到底是水蒸气还是烟？可能系统它这个设备可能并不能够很好的判别， 识别不出来。 为了所有人的安全，那毕竟这个东西还是有味道的，对吧？无论它是水蒸气也好，还是烟也好，它是有味道的。有味道就一定会影响到旁边的人们，其他人们。 对，尤其是你在吸烟草，我觉得在驾驶员啊，在驾驶飞机的时候是高度紧张的时刻。这个时候，这个任何的一种烟草制品都可以麻痹你的中枢神经。 是， 所以安全起见，我希望无论是咱们老百姓乘机还是机组人员，咱们都应该是要同样一根线，同样的一根这个法律法规，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那么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其实目前已经有了一个相关的结果了，朋友们也可以关注来自国航他们相关的这个部门发出来的权威消息啊。他们也说了会对这种影响飞行安全的行为零容忍。我们来 支持国航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决策啊。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事情，也需要严管了，这个事儿就闹大了。 哎，经常在娱乐新闻里看到某某这个大明星下飞机呀、 啊，苗山从北京到上海下了飞机以后，哎呀，好几亿的这个粉丝 在底下接机、啊、对，你知道有的时候心累 啊，我一路上就是长途奔波，下了飞机呢还要在粉丝面前保持 良好的状态， 真的很辛苦。 其实是从北京去的天津，对，就这么近啊。 而且你知道吗？经常在这个娱乐网站上看的消息，就是说这个大明星有街拍，对不对？在机场经常被拍到，其实那都是我经纪人给我拍的。 够了，你也是哈。所以说，我们要先严管一下你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些日子真的会发现，这个粉丝接机，包括送机导致航班延误，包括粉丝闹机这个事件接连出现，怎么回事啊？已经是影响到了咱们这个机场秩序了，甚至影响到航班正点率了， 以后粉丝们可不能这么任性了、疯狂的行为将会得到严管。怎么严管呢、针对粉丝接送机乱象，民航部门提出3点管理要求，包括严格内部人员管理，就是防着内部人员，防止泄露知名旅客的行程信息，强化机场的秩序维护，及时预警防范聚众扰乱的这种秩序的发生，保障航机运行的安全，杜绝粉丝机上扰乱秩序的行为。 是的，这管理要求一出啊，这很多网友表示说不支持啊，不是不支持，是支持啊，特别的支持。当然也有声音说啊，这个粉丝呢不是症结所在，其实呢是有黄牛把明星的航班信息卖给了粉丝，或者这个明星的经纪人呢把出行信息透露给粉丝，甚至是有些根本就是雇人来接机的。 哎呀，这个事情非常的常见、比如我就经常干这好吧，其实我是代言一些我反正真的听这刚才是开玩笑啊。不过话说来，就这种事儿真的是我听说过，因为有很多艺人，说实话，如果粉丝真的每天什么事儿不干，盯着他行程，我们也知道艺人在宣传期的时候一天跑几个城市做宣传做路演，我觉得如果你把他行程都搞定的话，首先要经济能力，然后有大把的时间，然后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干，这不是谁都能达到的。 对， 所以真的大部分都是身边经纪人把这个行程信息透露给粉丝，或者有意而为之，希望造成这种大批粉丝簇拥的场面呢、 制造新闻， 对、上头条嘛， 对对对。所以这个情况呢也是的确让人感觉很头疼啊、那您可以在微博上面去搜索试试看，这个航班加上任意一个人气比较旺的明星的名字 苗三， 就可以发现有好多好多信息啊，都是这个行程信息啊，包括几点几分他要去哪里哪里啊，苗山今天要从北京去天津啦，是吧哈。 实际上我也是一路都对行踪泄露一事很是烦恼 而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刘涛啊，他就已经发过文章去斥责明星航班消息被泄露这个事情，也呼吁相关部门能够管理这个事情。当时呢这个刘涛的图片当中也看到，但是信息里面包含了往返北京上海三亚的工作行程， 你说这个可不可笑， 这东西一定是内部散出去的吗？ 不是不是，你看啊，刘涛先是发文斥责我们明星航班的信息怎么被泄露呢，呼吁有关部门要管管，但是他自己晒出的图片中我们清晰的可以看到其中的信息包含他往返北京上海和三亚的工作日程的日期。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就会让人们就是在想到底是怎样而为之。 哎，你知道我想到一个小品，前两天就是在讽刺艺人下飞机的时候，他那个场景在舞台上，哎呀粉丝不要拍不要拍不要拍，然后旁边静静说姐快走吧已经没有人了旁边那个是清洁阿姨 这个 对吧，就是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种事儿 啊，就是这种轻易把自己的航班信息和工作日程啊，你还是涂抹一下，因为如果你把自己更多的隐私暴露出去之后，给自己带来的隐患不只是粉丝可能在飞机场等待，大批粉丝等待，然后进行的这个秩序维护不好，很多还会影响到，比如说我记得刘涛在国外拍片的时候曾经借来拍广告的珠宝遗失，对吧，那难道不是整个你们剧组人员泄露太多关于这个艺人在哪里要拍摄什么什么的信息出来了吗？ 哎呀，所以说各方面的问题都会有。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内容，这也就是在粉丝在接机的方面哈、这个让机场是很混乱，不只会导致航班延误，还能够导致一些这个秩序的混乱。 对， 以咱们的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为例，2017年就有记录的这个粉丝的警情啊，达到20起， 哎呦， 就粉丝规模达到50人以上啊，平均每2-3天就会有一次粉丝接机。是了不得，真是。 但是有很多的其他的乘客啊，同样乘飞机或者在机场的乘客就有质疑了，说为什么不能把闹事粉丝交给警方呢？并认为尤其对于经纪公司特意组织的接机活动，公安应该严惩啊，一个使劲的管制。但是根据这一次发布的通知呢，航空公司要与机场公安信息联动，及时向机场公安安检部门推送知名的旅客乘机信息，机场公安呢要对扰乱秩序的违法行为从严从重处理，同时呢，机组人员要加强机上的秩序维护，遇有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置，并向机场公安报警，做好案件的移交工作。 对， 哎，但是我想说，我们的民警啊，警力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他们也真的很不容易。你说能管多少人，对吧？ 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时间去管粉丝，可能在机场一些盗窃行为啊，或者是更严重的刑事案件的时候，我们还真的需要公安和警力现场维护。如果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我真的觉得非常可惜， 不值得哈， 对吧？ 之前你还记得咱们当时请到北京边检的这个工作人员来， 我们80万点击率那天。 这个是小事啊，就是当时人们还跟我们回顾了，他们还说他们在边检时候也发现过曾经这样的事情，就是有粉丝他们买了相关的机票，我们拿着护照直接到登机口去送机的也有。那情况的话会发现像这样的粉丝他们也很多，但是有些时候他们粉丝还是比较讲秩序的哈，因为他们买的是头等舱的机票，可以全退那种的。 哦， 对，所以他们买了机票之后我再出来退票，这过程虽然说是听上去不太那么合理，但是的话它是确实合法的。 哎，可以全额退吗？ 头等舱当然可以，全价当然可以全额退了。 那如果明星艺人比如说登机时候特别晚呢？就最后一分钟他在办了登机手续呢？ 不，他是有一些相关的这种退票时间的呀，你在时间之内是可以全额退款的，包括还有些人就去蹭贵宾室的。 现在已经粉丝就已经追到这个地步了？ 当然， 哇，我怎么还没有想象呢？ 所以你赶紧去蹭一蹭哈，祝你幸福，哎，争取帮你蹭一个头等舱老公什么之类的。来，继续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一条资讯内容啊。 好，说了机场的消息啊，咱们就聊聊海关总署的消息了。 好，这又是跟这个海关有关系啊。这是要求这个出入境人员呢要防范感染裂谷热这样的一个病毒。 哦，这个海关总署日前发布公告，要求防止肯尼亚和南苏丹裂谷热疫情传入我国。公告内容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是3个月。所以目前在未来的3个月之内啊，大家尽量如果不是非要去的话，最好不要去，因为这个肯尼亚和南苏丹正在进行这个裂谷热的疫情传播，而且非常严重。截止到今年的6月21号，肯尼亚共报告了54例，其中死亡是11例，南苏丹呢更报告了31例，死亡是4例。这个裂谷热这个名词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是由这个裂谷热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病，可以通过直接就是接触呀，感染动物的血液呀、体液呀、器官，或者食用没有煮熟的肉啊，还有奶制品等食物传播，也可以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太可怕了。 就是、都行啊，怎么传播都能够中。 而且潜伏期是2天到6天，严重的呢可以致死。海关总署公告就提醒来自肯尼亚和南苏丹的人员，如果有发热、肌肉疼痛、关节痛、头痛，还有这个叫颈项强直，就是必须得挺着那个脖子，对吧？畏光，还有食欲不振，还有呕吐等症状，这些朋友入境的时候应当进行卫生检疫申报，配合做好体温监测和医学排查等工作。海关呢对发现以上上述病症的入境人员要求按照规定程序来采取医学措施，入境后6天内出现上述症状的人们呢应当立即就医，并向医生说明近期的旅行史。 是的，这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公众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如果自己曾经去过的话，请务必向相关部门进行申报。 像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都会，你比如说这个头痛啊、颈项强直啊这些，我可能不会把它跟病毒想在一起。 关键是你曾经去过这个地方的话，你才会联系到这个地方来，对吧？你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些地方的话，可能没有去过疫区， 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当然如果说曾经去到过这些疫区的朋友们，请务必啊，马上立刻现在就赶紧别听节目了，赶紧过去跟相关部门申报啊！ 而且一定要配合一下我们那个边检人员的检查。肯尼亚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旅游目的地， 嗯， 很多的人都喜欢去肯尼亚去看动物大迁徙什么看动物，所以大家注意了啊，未来要去的、您慎重去，还去过了的朋友赶紧查一查。 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一条资讯内容，也依然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行李的事情哈。 好， 哎呀，其实今天咱们跟出行有关的内容都是跟咱们这个切实的每次出行是密切相关的、不可分离的哈。那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在机场办好登机手续前往登机口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你想象过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哎、 如果你拎了好多的这个行李、手提包啊，真的都电脑啊什么的哈。如果有个人能够帮你提供下什么拎包啊、找登机口啊这样的一种一对一服务，是不是挺好的？ 要钱吗？ 这是个好问题。 我就很关心，要钱的话我想想，不要钱、那我就收下了。 不要钱这种事儿情，我觉得可能现在在如今这个年代不太可能会出现，即便你是白金卡的终身白都可能困难、 其实我是一个标准白，但是至今没有享受过任何的优待。 标准白是啥意思？就是 白，什么也没有的白 啊，就是白普通卡。对， 这是白，我还真有个白金。 真的吗？ 我真有个 白金。是某航空公司的白金卡？ 不是啊，银行的。 那当然没有用了。对，来，我们看看这个荷兰皇家航空，他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机器人啊， 好， 叫做登机助理机器人，能够帮到我们朋友们来进行这个寻找登机口和拎包。 这个机器人呢，名叫赵廖毅。基于呢人工智能 AI 哈、技术设计，代表呢是湖蓝色，它如同一辆 L 型的自主驾驶推车，时速大概 4.8 公里，能用很多种非语言的声音与使用者互动。使用者呢在照料翼前部扫描这个登机牌，让它知道您的目的地之后，就可以把最多重 38.6 千克的行李放上去，然后随机器人前往相应的登机口。如果使用者发出指令，它还能在前往登机口的途中停下，比如说停在免税店或者卫生间，不用担心登机口临时变更的问题。因为赵廖毅这个小机器人可以掌握最新的机场动态，根据实时数据调整路线。 哎，这个非常的智能哈、那目前这个赵廖毅呢已经是接受内部测试当中了，说今年的晚些时候呢会首先在美国的纽约肯尼迪机场还有旧金山机场进行亮相使用。这个荷航推出的功能为什么不在荷兰先试用呢？ 它现在哪儿？ 这个我就挺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 那它现在哪儿了呢？ 那句我刚刚白说了，真是在肯尼迪和旧金山啊。 那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航线比较多、是在这两个机场。 姑且这么认为吧。 商务人士比较多，或者是其实这项服务我觉得最有优势的是老人，对吧？ 或者是小孩。 小孩自己坐飞机吗？ 很有可能啊，我见过很多自己小孩朋友坐飞机的，然后背着小书包齁沉的，挺辛苦的一个人。 小朋友他能带38.6是吧？ 就是他不带38.6千克的行李，他带一个什么行李他都会很有负担嘛。 我刚才在想啊，他这个预备了他可以装这么沉的行李，我在想每个人登机行李不就5公斤吗？但后来又一想，可以几个人同行程用一个小机器人， 可以啊，没问题啊，对，然后你就可以 A 对吧？ 对， 这肯定是要收钱的， 一下就便宜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项服务呢，还是为我们的出行提供便利。未来我相信会一旦这个铺开试用成功了，全世界的机场以后慢慢都会见得到的。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 希望到时候可以来接入一下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啊！ 你看我们国内的手机发展的这么快，以后这些都不是事儿。 来吧，继续来关注下面的一条资讯内容，关于马来西亚的事情啊。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旅游处说了一个事情，说中国游客赴马来西亚的签证无需通过额外的安全评估，人家要有一个声明。来看一下相关的声明的具体内容吧。 这个声明如下，近日呢，有机构于2018年7月9号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将正式成立评估中心，表示马来西亚改变签证申请政策，中国公民前往马来西亚之前需将护照提交至该中心，由其进行在马来西亚滞留、参与恐怖活动或违法行为的评估与甄别。 那这个声明一出啊，的确是让人们感觉到，哎，怎么回事哈？ 怎么还需要评估呢？ 就是的，这个机构呢，当时还通过很多的渠道啊，去发布了相关的消息，造成了这个市场的混乱。当时呢，也是马来西亚旅游处啊，使馆旅游处也是 得知这个事情了， 对， 就会发现，哎，到目前所知，该中心出现未得到任何一方的政府授权。马来西亚内政部于2018年7月11号表示说，马来西亚内政部移民局从未同意或计划对于旅游客，包括中国游客，申请赴马来西亚的签证进行额外的安全评估。 而且 马来西亚对于华签证政策没有任何的改变，现有签证申请程序一切照常，所以呢，中国公民们赴马来西亚的这个安全评估中心，这根本就不是马来西亚政府认可的一个机构啊！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已经就上述内容向中国有关部门这个成交正式的照会，协同包括要寻求协助，并保留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嗯，胆儿够大的， 真的是啊！ 而且我觉得他多一手就是为了多赚一份钱嘛。 可说呢， 我理解，其实这就是一个中介， 就是一个非法中介机构。 对，非法中介。 你说你非弄马来西亚这个事儿干什么呢？ 哎呀，真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白痴。 哎嗨， 他这个事儿弄得太大了，以至于名头太大。人家签证处难道是吃素的吗？ 就是说，他这个事情不可能不惊动使馆。 对，不可能。 对，我们游客们出行时候，对于办签证事情是很关心的一个事情。 对， 他可能就利用了人们关心签证办理一个事情，想要从中做一些小文章。 对， 但是呢，这事儿却砸了自己的脚。 对，多挣一笔钱。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啊，无论您去不去马来西亚，反正您出国旅游的时候，第一种情况，您团队游一定要听旅行社的， 对对对， 看您需要提交什么的证明资料。第二，如果您是背包客自助游，您千万要关注一下您即将要去往国家的使馆的领馆签证处的官方网站，以这个信息为主。 没错，比方说呢，这个我们也做一下温馨提醒 啊， 因为呢，其实在这个两年前大概期的再过几个月啊，就有这个美国使馆就发了一个消息，当时叫做这个10年美签要开通叫 EVUS 的一个登记政策。那其实呢，如果说是如果你当时是首波登记成功的旅客朋友们，我觉得可能你再过两个月就要开始准备要更新一下你的 EVUS 了，因为已经到两年的时间了。 哎呦， 就这么快啊！所以呢，如果你打算要在11月份或者10月底出行去美国的话，请你务必留心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美国签证的 EVUS 更新的系统，他们的官方网站的后台，你输入好你的这个护照号，还有你的签证的那个号码，你就可以查询到你当时自己的 EVUS 的情况是不是还在有效期之内。如果已经过期了，或者说是还没有到期的话，都可以进行相关的更新工作。包括你，比方说老护照换了新护照之后，也依然可以进行这种护照签证的这种叫做新护照信息的转移工作。 哦， 非常的好，朋友们不用担心你的这个十年签证的作废这个问题哈。 放心吧，我签了还没去过， 所以你倒准备一下 EVUS 更新了。 我没签过。 啊，没签过呢， 就是我签了证之后，这个一什么 U 啊， 压根儿就没登记过， 啊，没登过。 哦，那就赶紧登登记。对， 为什么？这个有效期？ 因为它有效是两年嘛，对吧？你要是说首次去之前的话， 哦， 你要是没有更新过自己的信息， 我还没去过呢，所以我一直想去之前更新一下这个就行吗？ 见官网。我们还是官网。 那回头到时候大家就是信息资讯有无一下啊。 嗯，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版的左右巡航，希望您搜索我公众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到我们的视频了。 嗯，好的，那么一会儿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常小航。 我是梁山。 咱们一会儿见。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左右巡航正在直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我们的旅行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珊。 哎，那今天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流风向标这个单元啊，资讯内容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刚刚呢我们聊过了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个签证政策并没有改变的问题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相关的一个政策法规方面的一些个相关的力度啊。 今天对于所有朋友要出行的朋友来说都是干货啊， 都是干货啊。民航局也出新规定了， 将会出规治理机票退改签乱象。因为在上周呢，中国民航局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于彪在介绍今年提升民航服务质量时就称，对规范机票销售、退改签服务等等方面要进行一些提升。民航局方面在经过多方密切沟通互动的基础上呢，拟定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对航空公司 OTA 也就是线上平台了啊，平台和销售代理人等在的规范制度改进服务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是的，其实呢民航的机票退改签问题呢，归根到底就是两大难题，一个就是渠道混乱， 对， 第二一个就是收费不规范。为了解决包括退改签在内的一共是各种各样的系列性的票务问题吧，民航局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通知也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将会在近日啊进行下发。那以后呢将会逐步的推广航空公司全渠道的退改签服务，利用相关的 APP 还有公众号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渠道啊之类的哈啊，任何渠道购买的国内机票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进行查询和收费标准，并且呢在旅客们是非自愿退改签情况之下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航空公司都可以提供全自动的退票或者是改期服务，退票款也可以迅速到账，包括像是携程等等这样的这个线上旅行平台也会陆续推出相关的服务改进措施，特别是在天气不正常的情况之下，主动要为旅客们提供退改签等等服务。 这个新闻稿里面提到了携程等 OTA 平台是非常好的啊，提及，因为我觉得能把这事儿提到日程上，一定要好好治理一下的原因，也是因为咱们年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携程退改签的 天价退票费那个事儿， 对，我还记得记忆犹新呢。 对， 在退改签收费方面呢，主要将是把这个价格规范合理透明化， 这个要细化一下，并且让乘客充分了解，比如在购票啊出票的时候为乘客推送退改签事项和收费告知等等。 对对对，其实这个我相信很多旅客们都会遇到，这个机票买了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发现需要改签到其他航班或者是退票的情况。这个事情其实挺常见的，但是呢有些航空公司也好，或者有些这个旅行的这个代理票务代理的平台也好，就挣的是这个差价啊。他明明航空公司呢是不要钱或者很少的钱，平台那边呢收好多钱，甚至是不退，那这钱不就自己黑起来了吗？ 而且像那种一定要让你默认勾选保险这件事情 啊，搭售 对吧，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之后，终于现在这个携程至少啊已经做出改变，但 是 据说没有了这一项之后，他们损失了好多好多钱。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够再可怜，或者说是 一点都不可怜， 一点都不可怜。 我都觉得过去我真是我是 你也可怜，可怜可怜自己，是 对，可怜自己以前 就是用户跟商家的一个信息不对等的问题会出现。 对，我是觉得以后吧，就是咱们这个大公司还是这句话，是不是不要在这个小地儿上弄得这么不讲究哈？ 没错没错，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相信的是权威部门和权威机构他们的权威消息，不能够听信说啊来自于某某服务中介某某什么什么平台的一些消息，这样的话呢对自己也是个不够负责任的态度。 对，有关于民航的任何的动态消息和疑问，请您去民航局网站上查询。 哎，对的，嗯，来继续关注民航的问题，但这回呢是看看一个外航有新的一个规定出现。 哦， 阿联酋啊，当然这个阿联酋航空呢成为了去阿联酋的第一大的这个航空公司。 嗯， 那么阿联酋这个相关政府呢也是相关的规定出现了。阿联酋对于儿童以及未成年入境的相关规定有一个更新，也就是从7月份开始，阿联酋将会对于入境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以及儿童进行证件以及相关证明的查验。同时呢，对于单独出行的儿童和未成年人，要求办理无人陪伴儿童服务才行。 具体的相关政策内容，咱们了解一下。第一条，如果18周岁以下的乘客与父母或者监护人一起旅行，您必须提供证明其关系的文件。这个其实我们国内旅行社一般都是要求有亲子鉴定的，对吧？这个公证书、 就是、证明啊， 公证书 对。 公证书， 公证书， 对、 啊， 因为我以前办过这个事儿。 你跟谁？ 我以前那个在台里做了一次活动，带着小朋友们去丹麦。 就是因为你不是监护人，你不是那个他们的父母。 不，无论是不是都不重要 啊。 就是他们，因为这样孩子是没有账户的。我给大家讲一下，很多家长就是觉得为什么这么麻烦要去公证处做公证？说这就是我的孩子呀，我有出生证明，这不能证明吗？为什么要去公证处的原因是，您和您的监护人或者孩子和监护人要共享一个账户，对吗？因为孩子是没有自己的账户的， 他没有经济能力， 怎么能证明这个人的经济能力是由你父母帮着他，就怎么说出现一切问题，经济损失由这个账户来负担？那这个账户跟这个孩子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时候需要一个证明来证明，那这个证明来自于哪儿？公证处 啊， 所以这个要求有这个亲子关系证明的公证处，公证书来源于此。 太好了， 所以这一次阿联酋他要求就是18周岁以下的乘客与父母或者监护人一起旅行的时候，必须提供证明其关系的文件，例如包含中英双语的出生证明原件或者类似中英文的文件，其中包括父母和监护人的姓名。 对对，这是第一点要求。 对，第二点，如果18周岁以下的乘客与不是父母的成人， 比如说苗山你带着走的， 好，你赢了，我晚一步，我本来说比如咱俩去，就我还不是你的监护人。 我还小呢，我还没成年。对，他已经40多岁了。 比如说就是一个孩子和另外比如说跟他妈妈， 没有，比如说就是一个小朋友和你 跟他妈妈， 对则必须由父母和监护人签署授权书。比如说小航的妈妈就要写一份授权书，授权给苗山带着他出去玩。 我还小呢，苗山带我出去玩，我妈给我一个授权， 并我主要是想要他的零用钱，然后并附上证明未成年人与授权书上出现的姓名的父母和监护人的关系的文件副本。授权书没有具体的格式要求，但需要包括下面的细节，这我觉得还是很人性化的。 对对对， 如果是强行格式的话就更麻烦，对吧？ 对， 只要您包括以下细节，包括乘客姓名和他的航班信息啊，乘客在阿联酋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啊，您要是说不是常住人口，您可以提供酒店，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父母或者监护人的姓名和签名是要手写，父母和监护人在国内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必须呢提前在国内进行翻译和公证以上的信息内容。 嗯，所以这个内容细节啊，大家伙儿一定要记好。如果没有记住的话，请反复收看以上刚刚我们提到这样一段内容啊。 这刚才呢是同行的部分。 对对对。那么如果单独旅行，并且年龄在5周岁到18周岁之间的，则需要向实际承运的航空公司申请办理正式的这个无人陪伴儿童手续才行。 嗯、 这个规定针对是。对于入境阿联酋的旅客是有这个起作用的。 嗯， 如果不能够满足以上的要求的话，将会存在被阿联酋移民局拒绝入境的风险。 对，就是说小航的爸爸如果没有给我写一个授权书，他自己背着小书包入境的时候，移民局是有可能不让他进的。 对，移民局也不会认这个陌生人带着小朋友入境这么 一 回事。 一看，哎，就是他的那个亲子证明上面，我并不是他的妈妈，但是我为什么领着小航进去呢？我们俩都进不去。 我们特别想要澄清一下啊，就是大家伙可能觉得这个内容还挺复杂的、 嗯、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对、 啊、 对 对, 对，非常的，你想把一个小孩送出去到国外， 对， 这个安全问题啊， 没错。包括像是未来我觉得可能不只是阿联酋了，其他国家像是一些游学之旅的，他并不是留学生，对吧？游学当中可能会存在很大的问题或者说安全隐患，那么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一些弥补啊，等等吧，我们未来关注一些。 对 啊， 这相当于我理解啊，哪怕是旅行社带着一些小朋友出去玩， 对、嗯， 相当于父母都要写一个授权书给这个导游或者领队，对吧？ 没错，嗯，这个事情我们听明白了以后，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另外一个大数据的报告。 这个数据跟我们息息相关啊，因为这个暑期已经算是开始了吧？ 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嗯、甚至有些暑期都已经到了中段的时间了啊！ 哇，是中考和高考的朋友们呢？ 对对，这个已经基本上到了中段了， 就是高考的朋友已经。觉得哎呦，现在没什么可玩的，就玩了一个多月了。 听广播呗，那就没什么好玩的，看看咱们视频嘛，对不对？ 对，比如说看看我是怎么没有授权书的情况下带着小航去阿联酋。 世界杯也结束了，是吧？马小也没得吃了， 哦、 对吧？ 对，昨天那个我直播的时候是最后一天送马小， 对，结果你。就还挺依依不舍的是吧？ 不是，我在想啊，直到最后一天就 你都没抽中过， 对， 因为每天就送一份儿是吧？ 对、 嗯，自己买吧。 老板能不能嗯？ 自己买，我都买了好几回了。 我也买了好几回了，就你发的优惠券把我。 来来来，咱们看看大数据报告哈。 好， 关于暑期出境游的比例达到57%，这个数据非常的高、 哎。 嗯， 了解一下啊，今年的暑期有这么几个部分，咱们了解第一个部分。 嗯， 避暑成为暑期旅游的最主要动机。 对， 今年暑期旅游的游客人数和花费将会持续增长，有望成为全年的旅游高峰。中国旅游研究院按季度开展的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出游意愿调查数据就显示，三季度居民总体旅游意愿高达86.4%。 我这个从来没有听说过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数据， 就是基本上就是第三季度开始，所有人都要出去那感觉。 86%以上的人都想要出门玩玩。 对， 甭管人去哪儿啊， 对，不管是港澳台游、出国游，还是近郊游，还是跨省游，选择八月出游的比例是最高的。 对， 根据某这个线上平台游客预订的情况，咱们看，结合火车、航班等运送量的数据报告，预测在今年超过50亿人次的国内旅游者当中呢，暑期出行比例预计将会达到全年出游量的1/5， 占20%啊。 没错，出境游暑期游客规模也将有望达到1/5。 哇，那截止到这个6月底的时间呢，有来自385个城市的旅行者通过线上网站进行报名，参加各类的国内游和出境游产品。 嗯， 抵达了全球114个国家和1000多个目的地或者是城市。当然，这个可以发现，手机客户端包括门店的这样的一个旅游需求啊，是线上线下特别旺盛。 哇， 嗯， 6月份呢，全国各地出现了高温天气， 7月份也一样。 对，7月份也一样。 还有相关的灾情啊。 哎，所以说避暑好像成为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个最大的动机。 对。 所以根据一些网络上的业务部门调查数据显示，近一半的暑期游客是以避暑为主要目的的。 嗯。 那亲子游和游学呢，是暑期旅游的第二大群体。带2个小孩旅游的人数是明显增加， 是不是？ 二孩线路、亲子房、私家团等产品热销，国内外这个游学夏令营是供不应求啊。暑期第三大旅游群体就是 毕业 旅游，哎， 毕业游已经成为这个高中大学毕业生悠长假期最重要的告别方式。 就在前天晚上，我们当时有一个派对的活动，那个现场来了60多位的这个刚刚高中的毕业生， 是不是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 他们都是来中国旅游的 啊，外国人、啊、 他们是到美国留学的华人 哦， 甚至他们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然后回到中国来到北京来去旅行， 香蕉人， 看看自己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可以叫香蕉人吗？ 什么意思 啊？你哎呀，这么洋气的词，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香蕉人。 就是外国人吧，美国人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管，因为很多的华人现在、就是、 ABC 嘛， 对，已经是二代或三代移民了、就是我们中国的华人在美国或加，就怎么说，加拿大吧，美加两个国家最多、二三代移民，所以他们的外表长得是一个中国人的长相，但内心呢是一个白人的思想，所以我们管他们叫香蕉人嘛， banana 哦，颜色有点区别，但、这个、 是黄皮肤白心。 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这会有一点点这个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不提这个事儿了 啊。不，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在于，就用这个颜色区分，就是我的长相可能还是一个，你一看你可能可以跟他说中文，但是一张嘴会发现你要跟他说英语，其实是这个意思。 还好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中文，我觉得是让我感觉到还挺安慰的、没有忘本。 哎，我觉得这点很好、就是虽然是从小可能在国外长大的， 对对对， 但是可能听家里人经常讲在过去北京的事儿啊，四九城的事儿啊， 是啊是啊， 特别想回来看。 但是特别逗的就是今天我呀在家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就是看一个纽约小哥，当地的一个纽约本土美国人啊，这个呢就是拿着一盘中国的小吃，大街上面说给各个的人去试试看，你敢不敢试试看中国的一些个小吃的东西呢？比方说是鸭脖子， 哇， 哎，结果呢，就是很多人会惊恐而仓皇逃走啊，就不敢试验当地人。但是呢，反而有一些个愿意尝试的这个当地人会觉得，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很好吃，而且他们很愿意接受，而且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哎，提到这个话题啊，你知道就是在中国的。不光是中国吧，全世界的美食当中啊、就是欧洲的西方人他们有一个排行榜，就是排名第一最不敢吃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但 是什么？ 但是这些候选的 生沙蛋吗？ 啊，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3年前的消息了， 但现在依然是 哦。 但其实我分析啊，无论是凤爪他们不是也不吃吗？ 就是一些比较陌生的，他们会叫做陌生的动物的部位， 而且形状，他们对形状非常的介意， 对，他会说除非你把它包装得很好看， 对， 很美丽，我愿意去尝试。 比如在松花蛋外面您涂好了那个蛋液和奶油，它就吃了， 复活节彩蛋那种感觉， 对，就吃了。 但是它那个味道真的很让人受不了，有些人会说 你不喜欢吗？ 我喜欢，我很喜欢，就是外国他们会很受不了这个味道。 哇，我在想，哦，现在想想就是 因为那个味儿很冲， 放点香醋，放点酱油， 一看就是不太会吃的。 我饿了。 松花蛋哪有放醋的呀？ 不能放吗？ 酱油加上姜汁儿， 再搁点醋呀。 嗯， 我所有都搁醋的，一定要搁点嫩豆腐。 好吧，我们不是一挂的吃这个东西啊。 真的吗？ 我们都是干吃 啊。就当然可以干吃，但是可以成为一个菜嘛。 可以可以、 对吧？ 皮蛋豆腐嘛， 皮蛋豆腐嘛、 对对对，我们都熬粥啊， 嫩豆腐。好饿。 它的整个啊，整颗蹬下去， 蹬 直吞。来，继续看我们相关的旅游需求的情况啊。 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点，对吧？第一点是，第一个特点，今年暑期是避暑成为暑期旅游的最主要动机。 哎，对，那第二一个就是消费提升了啊，人们对于这个 又提升了 旅行体验啊，包括家人的一种情感的互动啊，是越来越关注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消费升级了以后，人们更加愿意在旅行方面去花费比以往更多的支出啊。可能预不预算这个事儿，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不适用。没有人会说，我想今年我花几万啊，我准备要去哪儿哪儿玩。一般家庭没有这个想法，只有看到什么是假期了，我能请下来假了，再看孩子的时间，再对付到一块儿，看看这钱够不够，有没有富裕。再来决定要不要旅游，因为我觉得旅游它是一个非人类所必须的体验项目，对吧？它算是一个升级项目。那看看这个人均消费的额度啊，比以前又高了。今年 根据产品价格和预订情况，预计暑期游客 这个人均消费将会达到4000元， 嗯， 比2017年暑期要多出15%。 对， 其中出境游人均花费超过6000元，费用上涨主要是因为中国游客去到更远的目的地，延长了出游时间，以及预订更高钻级的产品， 嗯， 增加了酒店旅游服务的支出。此外呢，今年游客更加注重旅游的体验以及家人的情感互动，而不是单纯的考虑价格了。 嗯， 今年单个订单金额最高是达到了85万元。 对，这是一个就是来自于某线上平台的一个数据哈，就是他们这个平台当中单个的订单金额最高是85万元，但是我估计这个数量在咱们耀月那边的话可能不止这个85。 三十岁了 啊，咱们是不是啊，很小意思了。 但是有一个特殊性啊，就是说这个并不常见。首先，这个产品是俄罗斯世界杯的一个特殊产品。 啊，特殊产品。 另外呢，这有可能是一个团队， 嗯， 这是一个大团队， 对，一大家子人。 也有可能是公司福利， 也有可能， 对吧？ 啊， 所以这是一个大订单。但总体来说，就是这些数据都表明啊， 嗯， 就是我们现在愿意花在旅游上的钱是越来越多了。 没错，嗯，啊，那到底去哪儿更划算一点呢？虽然说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依然愿意把钱花在刀刃上面嘛，对不对？ 对。 那看一看哈，这个部分的热门目的地呢，甚至比往年还更便宜了一些。 嗯， 有十大性价比的目的地，包括有咱们的中国香港， 嗯， 还有像是马尔代夫， 嗯， 还有像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加拿大、日本，还有越南。那以香港自由行为例啊，目前人均价格大概是在2060抄底的一个价格了。嗯，我估计这个数应该就仅仅就是可能最一晚自由行一晚这个价格，或者说是从深圳过关那种的，不含机票的。 对，我刚要说， 嗯， 如果是我能住三晚，因为我每天过。 啊，什么每天？ 每天过关， 哦， 每天过 关、 啊， 回来住是深圳。 对， 何必这么费劲呢？你可以完全主意找一个民宿，真的不贵的香港。 对，其实是这样的， 嗯， 我也每次都住在九龙那儿， 嗯， 九龙岛其实挺便宜的。 对，那其实比往年也是便宜了15%，而俄罗斯旅游呢，则以50%的涨幅成为了涨价冠军。 说实话，以前俄罗斯是不贵的， 对， 所以它涨幅大的原因是因为它以前的相对便宜一些，现在一下因为世界杯热涨上去了。 来吧，那既然是涨价的这个情况发生了以后，我们就要看看，必然得要看看哪儿的人更舍得花银子。 哎呦， 啊， 数据显示， 这个，来吧，看看啊，2018年暑期的15大旅游出发人气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天津、成都、南京、深圳，然后再来就是杭州、武汉、西安、无锡、昆明、贵阳和长沙。 哎呦，研究发现呢，2-3线城市客源持续增长， 嗯， 重庆首次排名第3。 是， 从人均花费来看呢，天津、昆明、北京、上海、贵阳领先。 嗯，我真没想到贵阳能上榜。 我也没想到，我以为贵州人是很喜欢在就是懒得出去的那种。 我也没有想到昆明人能够上榜，我以为是成都。 我觉得昆明景色那么好，我干嘛要出 去呢？出 去呢？ 对啊， 成都是肯定不会上榜的，因为人都在家打麻将呢。 那我现在成都人特别愿意消费， 真的。 对，你可以现在去成都看一看，就是名牌林立啊，大街小巷人们特别爱意，就是我们这个华西地区的时髦 number one 啊，这个地方就是已经成为了准一线城市了呢。嗯， 你一说成都，我又饿了。 为什么呢？ 成都在我印象里就是一个吃货的 天堂。 天堂， 嗯。别着急，我们慢慢来去看啊，后边也许有吃的事情。 哦， 啊， 那咱们先说吃的吧，咱们先说吃的吧。 哎呀，这个吃的事儿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看看 哪儿有吃的呀。 伦敦啊， 哎呀，真是的。 我说有吃的，你真相信呢？我这那么一说， 哎，那顺着说吧，真是不要吃的。好，咱们再说说亲子游的话题啊。 这个，吃货真是。 亲子家庭出游成为暑期的主力军。 嗯， 36%的游客是00后和10后。 是的。 哎呀，我觉得我拍死在沙滩上。 啊，然后不要给我出现在沙滩上，就是拍死就拍死，赶紧清理掉尸体。对， 从目前的暑期预定信息来看呢，亲子家庭出游占比最高，占到58%，出国旅游越来越低龄化。暑期呢，这个网站上出境游的预定游客当中，最低年龄不到1岁。 去干嘛去呢？ 是这样的，找不着保姆或阿姨， 就只好带着走。 带着走， 嗯， 随着中考、高考结束， 不占座。 对，哎，所以3岁以里是不 占。飞机不占座， 但是还打折，但是要交座位费。 嗯， 打折的婴儿票， 有婴儿票，要挂篮子呢？ 挂篮子也要婴儿票，他不管你占不占地儿。 哦。 就是你超过三岁你就一定要一个课位了，所以就是全价。但是由于三岁以里你是不需要一个课位的，所以你有婴儿价。 我觉得需要去办一张银联钻石卡。 我以为你要是 因为银联钻石卡可以直接就支持国内航班当中的孩子每年免费飞四趟往返。 真的有吊篮价是吧？相当于 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就免费呗， 不只是婴儿是免费。 在这一点上你就不要笑话我了，你这个也用不上啊。 可以，就是我装小朋友， 带别人孩子， 我装小朋友。 等我有了孩，你带着我带孩子， 我把这个权益卖给你。 不，这样，你带着我们家孩子去的时候，我给你写一个授权书。 好嘞，我算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啊， 对， 真好。 然后呢， 胡子哈，一岁以下。 根据订单的数据显示，暑期出游人群中36%是00后和10后，他们的父母辈大部分是70后和80后。 嗯， 以22%和16%的比例占领了第二和第三位。 哎，对，就是关于亲子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生的毕业消费旅游，成为了这次旅游的一个主题啊，尤其是世界杯旅行。那7月份呢，毕业游产品呢上涨100%以上，学生群体呢可以说是他们在花费集中在3000元以下，占57%。 嗯， 消费最高就是世界杯的观赛主题游的产品，包括像头等舱啊、决赛的门票啊，单人花费超过12万元。 哎呦， 哎呦， 现在孩子 不 得 了 了啊 ，真是的啊。另外还有一些景点呢，是因为这个小视频。啊，各种什么陡啊，就那的。 比如说苗山曾经去过的一个瀑布旁。 然后呢？ 我没有。 这地儿再也没开过门了。 成为网红打卡地。 好嘞啊！我当时有一个抖音，我当时发了以后，发现有3000多万的收看量。然后那个地方现在据说那个厨师应接不暇。 哦。 对，那个当时是一个米其林星厨去过的一个地方，他米其林星厨在那做饭。然后我在那拍了一个他在那儿用这个浇了很多很多的酒然后煮这个龙虾汤的环节，3300多万收看、 啊、好饿， 吓死我，当时说人们多爱吃啊，饿啊是吧。说新闻继续来看啊， 咱们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啊。不许，咱们看赶紧下吧，还有几条呢，赶紧、 哎、好 啊。 咱现在聊聊出国游泰国，日本最热门，俄罗斯以世界杯爆棚、 嗯、是的， 出外国避暑体验异国风情，亲子游成为不少国人的选择。数据显示呢，暑期游期间呢，参加出境游的人数比例高达57%，假期时间长，签证放宽，航班增加，旅行社促销等等因素都刺激了暑期出游热的高温。 没错，那么在出境游方面排名前15的国家分别是泰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西班牙、美国、越南、马来西亚、英国、意大利、印尼和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东南亚的方面依然是最受欢迎的地方，但是、 哎、 泰国现在出事了啊，所以很多人会说泰国遇冷了。这个排名是当时6月份来的排名， 对， 所以的话 出其不备啊。 现在来讲，泰国应该排不进去了吧？ 但我个人觉得呢，也该冷了，热了这么多年。 就是啊， 暑期游学玩法新，消费高，伦敦、华盛顿是很热门呐、啊。 嗯， 从出境游城市来看呢，短线游曼谷、东京还有中国香港是最受欢迎的，长线游呢是莫斯科、伦敦、华盛顿是暑期海外游学最热门的目的地，作为暑期最重要的旅游方式之一。报告预计今年暑期游学人数将会比去年来说要翻倍、 嗯、 3×3家暑期游学的人群来自今年的900万毕业生大军，海外游学人均预算超过了2万元 啊。 哦哟、哎、现在的养孩子真的是不容易 啊。那最后一条消息，看看这个关于小众旅行的事情了。因为游客们越来越爱小众旅行，所以呢有十大的新兴目的地也出炉了，包括有欧洲的巴尔干地区、波罗的海三国，还有印尼的美纳多，还有越南的富国岛、宿雾，还有薄荷岛，还有日本的东北部地区，就成为了这个暑期的新兴的目的地。 哦，这几个听上去挺感兴趣的、 哎、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就要跟网友们啊，我们的听友们去说说看更多的一些新兴的印尼的安曼该怎么体验了。 嗯， 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薛之谦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 有， 有 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很开心。 我们一会儿见， 我们的旅行即将开始。

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这样的一种曼妙的身姿该怎么能够在印尼的安曼慢慢呈现。 嗯， 话说呢，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时候也预告过了一下，今天耀月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是真的不太一样的，不是说那种啊我们体验这个无比的奢华啊，我们也不是说去买买买买干嘛的，而是感受一种宁静，感受一种回归，感受一种心灵的寄托等等等等。 哎，现在其实很流行这种，你知道现在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很难找到内心的一丝平静。 嗯， 有的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就为找到一片乐土让自己平静下来。 对，很多时候呢人们也会说了，我们去到一个什么样的海岛时候目的要去住酒店，哎，而这个酒店就特别的关键，你怎么能够选择到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酒店。 嗯， 这是我们在可能每一次出行之前是煞费苦心熬透了脑筋的一件事情。嗯，那今天耀月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些行程呢？ 哎， 来先欢迎一下我们二位特别来宾，来自于耀月旅行的李玉，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观众也没错， 都照顾到了，真好啊！李玉你好， 哎，你好。 来，另外欢迎我们来自于安曼酒店集团的 Grace， 你好。 Hello， 小航 ，Hello 啊，珊珊。然后今天我们很荣幸跟耀月一起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阿曼，还有不一样的印尼。 我跟你讲，印度尼西亚呀，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长很长的，而且很多很多岛屿很多啊。 不，你说的是国土面积，看上在地图上很长很长的，请说全了。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它这个体验的丰富程度应该比较多元化。 对，韩线长， 而且它那种是不只是有城市、有海岛风情，还有丛林、有田园，能够在海上、海滩上、海面上、深海处都可以能够有不同的体验。所以今天安曼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一些个别样的感受？能不能给我们来先二位做一些相关的这种大体的介绍呢？ 好，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概括的非常的专业，因为印尼呢，其实它的国土呢其实是狭长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在印尼我们有五家阿曼酒店，然后还有我们两艘比较别致的船。 船 啊，那这个船呢，不是说载客人出去的游船，它可以给你打造一个船上面的不一样的阿曼酒店。对， 真的是可以住的酒店，不是那种大游轮哈。 不是，不是，是可以住的。然后船上配备有厨师、健身教练、潜水教练，是相当于把有一个移动的阿曼，这样子给客人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是一个私属的船只的感觉。 哎，是的，绝对是啊。基本上我们会有啊，船上会有三个同事去服务一间房，至少。 一共有几间房啊？这样的船？ 我们其实有两个船，有一个船的话，我们是最早做的，我们有是木头的船，它是是有三个房间，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是比较新的帆船，它是有上下两层，有五个房间。 哦， 对对对，还有就是小航刚才提到的说，为什么说印尼是狭长呢？其实印尼虽然大家一想到印尼，可能更多的是海边，但其实它的丛林、它的稻田都是它非常有这种传统印尼文化的。然后我们还有呢一家酒店，我们是在日惹，那日惹是属于爪哇岛。爪哇岛其实呢听起来可能没有像巴厘岛那么的出名在一般的这种游客心里，但是呢整个爪哇岛是占印尼国土的1/3面积。 哎呦，所以说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旅行的一个地点。 我想知道那个两艘船是停靠在这岸边不动的，还是会有的时候会行驶？ 长这样，我们来看就是两艘大帆船的感觉，是吧？ 它会行驶的，对吧？ 对，这个船是相当于为什么说移动的？其实是我们有固定的线路，因为它根据这种季节，还有就是说这个冬天、夏天，根据这个潮啊、浪的这个动向，我们去停靠不同的这个点。那这个客人大部分去坐这个船的游客呢，其实呢本身具备这个潜水。目的就是潜水，因为印尼呢，它我们知道，它其实，可能以正常的人就觉得说，可能它是比较有时候可能想起了它的什么火山，对吧？最近我们可能去年比较大家谈的比较多的，甚至包括是地震。但其实这个呢，也是造就了印尼这个国家呢，它是一个多种海洋生物去能繁衍的地方，所以它的潜水、它的自然条件非常的好。 对，就是因为经常有灾害，证明了它地形很多样，真的是地形多样， 相当于它是板块交接，板块交接中的鱼群相当于是非常活跃。 其实是这样，就是印尼这个目的地，我觉得 听众朋友们可能最熟悉的还是巴厘岛这个地方，因为很多明星也去那儿婚礼，去那儿做婚礼，所以其实巴厘岛确实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目的地，可能把印尼整个这个国家都取代掉了，但实际上印尼有很多很多玩法，就刚才 Grace 有介绍到，包括小航和珊珊有提到，就是其实它潜水资源非常丰富。那安曼为什么打造这两艘船，其实是因为那儿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潜水的地方，就像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听过，就像美纳多，像四王岛，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是顶级潜水的爱好者，就潜水发烧友们会一定会每年多次打卡的一个地方。 刚刚我们在资讯当中还提到了美纳多这个地方。 对，是的，是的。然后除了这个，就还有刚才 Grace 提到的，就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古代东方的四大文明之一，这婆罗浮屠就在日惹。其实现在咱们经常会提到吴哥呀，提到很多泰姬陵啊这些，其实在日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这个佛塔的建筑，所以这个建筑本身就离基沃非常非常近。在酒店就可以看到，所以非常震撼。 如果说你常去到一些博物馆当中，尤其像是大都会博物馆或者是大英博物馆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来自于东南亚地区，来自于印尼这边的一些个展品，就是讲述相关这个婆罗浮屠相关的一些个传说的故事， 宗教文化的遗迹， 非常的美。而它的那种样子你一眼可以识别，就是来自于印尼的当时这样的一些婆罗浮屠的宗教的图样， 时代特色的标志， 一看就跟中国的就不太一样， 肯定的宗教文化的不同。 对， 其实菲律宾很多的游客是很熟悉的，因为它是一个像刚才两位提到的 菲律宾 菲律宾我们可以做下一集 身上， 菲律宾也有阿曼酒店。 菲律宾和印尼都是很多潜水爱好者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而且这个说实话，很多人喜欢巴厘岛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多明星去，但不是真正的潜水爱好者去。潜水爱好者有的时候是顺着航线去不同的地方潜，比如说他这一次来了这个，如果时间够长，他可以分住在不同的酒店，享受不同的海滩，然后潜下去看不同的海洋生物。但我觉得刚才那个游船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它相当于你在不同的区域，你都不用换酒店，就住在我家，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到不同的海洋生物了， 而且 出门就潜。 对， 这种出门了以后不用出门，你在船上看就行了。如果你真是不太爱潜水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对，但是我 你怎么紧张什么？ 我害怕风浪大啊，这个。但是 其实我们的船 没啥风浪。 其实我们的船不光是有到潜水的这些潜点，还有这个之前电影里有呈现过的这个科莫多巨蜥，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对，就是其实那个两三米长的这个巨蜥，其实是在印尼就唯一一个它生活的这个一个地方科莫多国家公园，所以其实咱们的船也是会到这个地方的，所以整个行程会非常丰富有意思。 哇，这就是一套旅行线路嘛？ 没错。 然后这个巨蜥其实现在是世界上仅存的这样一个品种。它站起来有三米多高， 哇！对，等于四十多个苗山啊！对，小朋友嘛，你是对不对？ 对，我需要我妈写一个委托和， 好了， 是吧？ 打住啊！来，那既然刚刚我们大概其实了解过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这边一些奇异的啊这种风景之外呢，我们就要慢慢的去踏入到了这样的一种体验当中去了。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自己身心沉浸呢？那今天耀月将会携手安曼一起给到我们这样的一种华丽的宁静。 到底有怎么的华丽呢？ 我们来先看看今天第一组这个酒店的内容。这是安曼吉沃啊， 吉沃。 这样吧，我们在这个安曼吉沃的讲述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小视频。 对，你快震撼我一下。 来，先震撼你一下。 对， 赶紧感受一种宁静啊。 我需要就是看连续的， 有时候。 哎呦， 这种宁静 啊， 特别的舒服，我特别的不想把底下垫上音乐哈、啊。 我也不想，要不是怕恐怖，我可不想。 真的是，就是说，我们特别想要这种感受，刚刚那种在，它还不是青山绿水，它是在那种烟雾 缭绕 的那种，像是有一点这个玄幻的感觉哈。 对，你就这种景色和刚才的这种声响，真的只有在做瑜伽的时候、放 CD 才能听得到。 特别好，对，这个声音其实是在现场采的声音， 对吧？ 并不是说在后期配进去的这种声音。 是的， 对， 全部是来自于自然。 我觉得这个自然太伟大了，所以说能够选择在这么个地方弄这么一个酒店，我觉得特别的厉害。当时咱们安曼那边是怎么想，有这么一个想法，在做一个安曼吉沃 ？OK 啊、其实，主持人其实也切入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阿曼它的选址都那么独特。 嗯， 那这个还要回归到在1988年，我们的创始人 Andrew Zeka 先生，他选的每一个地点，其实我们大的宗旨就是说，怎么样去把当地的文化跟这个酒店还有客人的体验最好的去一个结合。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说，每一个阿曼选出来的这种选址，不是当地最流行的，也不是所有的客人都去的。 嗯， 所以呢，阿曼吉沃也是日惹的第一家度假村。 嗯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印尼有很多，像我们乌布的阿曼达瑞也是乌布第一家的度假村。 嗯， 所以所有阿曼酒店的选址，我们在说，我们不是在改变或者是重建历史，我们在延伸历史。 延伸历史，你可以正在一次酒店的体验里边去看到历史，去感受这样的一种时代的变迁。可能这个变迁并没有很大，却能够让整个的时间这个回廊延长，让自己沉浸的其中。当然这个安曼吉沃，刚刚我们提到可以欣赏婆罗浮屠，还能够体验叫做平和的灵魂。我觉得这五个字很厉害啊，平和的灵魂，这个是在这种山里边能够有能做些什么呢？ 我的微信签名是 inner peace 啊，就是内心淡定， 内心平静， 对， 平常心， 就是对平常心啊。那像这种地方的话，我们应该怎么体验？有什么样的一些个特别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感受吗？我们也有一些图片可以配合啊。 我其实很期待这个酒店的长得什么样子。 嗯， 因为我们环境其实通过刚才声音和刚视频里的那种感觉，已经那种大概的感觉风格是知道的。 是， 但是很想我、哦、啊， 这是婆罗浮屠的这个佛塔 哇、 啊，周围就有是吧？ 很壮观。 对，在浮屠本身，这个的话、嗯、离酒店的话开车差不多20分钟。 哦， 但是其实酒店整个的建设呢，它是就建筑方面也是一个剧院式的建筑。 嗯， 所以呢在酒店很多房间甚至说它的主功能区都可以看到浮屠。 嗯， 其实今年我们也是有机会又去到了一趟吉沃，其实亲身的感受了一下。因为其实这家酒店我觉得就真正看到的人第一眼看到都会喜欢它，因为它确实太特别了。对，就是这个酒店它本身的建造的外观其实是以这个婆罗浮屠这个造型为一个蓝本，然后建造的、 嗯、 并且在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酒店之前，你在酒店的最外边透过酒店中间的那个门的门洞是可以看到婆罗浮屠塔顶的、 哦、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巧妙。然后这个就是阿曼那个阿曼业主扎卡先生，其实20年前去带领他的团队去设计的这样一个作品。 嗯，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不仅仅是一个酒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建筑奇迹建筑作品。所以去到那儿的时候，其实本身去欣赏它这个酒店就是有就需要花掉你很多的时间。对， 去到一个地方其实无所谓要玩些什么，可能这个并不太重要，能到这个里边去感受一把，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的惬意的放空就行了。 我去了那儿，哪儿也不想去了，真的。 这真的就是哪儿想 去。基本上啊、就是阿曼的客人，其实我们在全世界有这样一群客人，我们叫阿曼 junkie， 阿曼吃。他基本上把阿曼会选择他的目的地，就是阿曼开在哪里，他的下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就会选在哪里。 哦、目的地不重要，阿曼的酒店在哪， 阿曼的酒店。我觉得更多的是可能阿曼打动人心的是更多的不是硬件方面，可能就是说我们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跟周围环境的融合，还有就是本身服务的本身。我们其实叫说我们叫 deliver a man touch， 其实最终呢还是让客人有一个 内心的感受， 嗯， 这个很关键。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孕育全世界这么多的阿曼吃？在客人的他住每一间酒店，我们对于他的爱好，包括他家庭成员，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喝什么，我们其实酒店之间的信息都是相通的。 嗯， 当然就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不会在这儿去跟大家过多的复述，但其实对于我们内部，我们叫这 Magic Service， 嗯， 也是在业界是一个啊，大家一直觉得神秘莫测的一个服务方式跟标准。 这个东西我真的有所耳闻，当然曾经住过安曼的一个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讲，他当时在安曼的一个体验回来以后，他都已经两年没去，那边的服务人员还记得当年点的餐是什么。 都大数据吗？ 就是并不需要大数据，我就是靠心。要走心就行。 哇， 嗯，真的不需要大数据的去 在安曼工作真不容易 啊。对，基本上我今年也是在这个集团工作7年了， 你看看 啊，然后我服务的过的客人，然后 老走心， 直到现在都是非常保持很好的关系。然后客人呢，基本上也会很信任我们，他们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呀，还有就是跟家庭息息相关的。我曾经遇到这样一对客人，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他跟他的父母一起开始住阿曼， 嗯， 后来呢他去美国去考上了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嗯， 然后他交了男朋友，他们开始一起再去住阿曼，然后他们订婚也是选择一家阿曼，然后一起回到国内啊。那时候我也是开始在国内阿曼工作，他在北京的颐和园的颐和阿曼结婚， 哦，哎呦， 那最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们以后什么孩子满月呀，什么所有的我们都包了。就是整个来说，你能参与到这个客人跟他生活，还有就是说他的这种一切息息相关的这种 moment， 你也觉得是很幸福， 见证他的生命历程， 人生的所有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嗯，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来看到第一家啊，安曼的这个， 这家我已经很喜欢，我留下了， 留下了。 对，这个其实我再多插一句，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里面有一个，在一个老房子里面，做一个烛光晚餐。 嗯， 那其实是我们安曼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这个特色，把餐饮的元素用安曼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嗯， 那这个其实不在酒店里面，那我们去跟当地的一个四代同堂的一个房子合作，把它装点成一个印尼的日惹的方式。那我们给客人基本上都会给他们这种惊喜。 嗯， 那去到那边一丝明电都没有，全部是用火和蜡烛。 哇， 所以说你小航，你想象一下，你要去求婚，或是对吧，珊珊你老公要给你个惊喜， 哎， 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说谁能不感动呢？ 今天你来上这节目就是个错误。 不是，你知道吗？对，就是你根本就不敢想了。你要把这个定到这个位置，那没希望了。 我们只能带着一波朋友们去，是吧？来吧，那我们既然提到这个烛光晚餐了， 哎，我 们就来看 看 今天第二家要说的安曼 Kila 这个酒店相关的情况。 好， 也要从烛光晚餐说起。就长这样是吗？还有篝火在海滩上。 哇，这简直就是，一般姑娘认为被求婚最理想的地方， 这是百分百会同意的一个地方，对吧？ 对，而且天黑，对方至于脸上有什么，我也没有看太清。 这个是重点， 这个忽略掉。 然后这张图其实还有一个特点，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嗯。 你们看一下它沙滩的颜色， 黑沙滩， 黑黑的， 对，它是黑沙滩。 嗯，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说印尼它是其实有很多火山啊， 嗯， 那我们这个酒店呢，它其实背靠的阿贡火山， 哦， 所以它其实是火山灰跟那个沙子相结合， 哦， 所以它的沙子很特别， 黑的颜色。 对， 嗯， 然后我们有客人也去，就是说回来说跟我讲说这个沙滩太酷了，就芝麻糊的颜色，就我觉得形容太好了。 哎呀，好，我们看过这样的一个沙滩之后啊，我们再慢慢的去感受一下安曼 Kila。我们也是这样吧，我们一边看图一边说话，好吗？ 好， 来去这样的去感受一下，更加直观一些。 好， 看看这样一张对比吧。 哇，这不是希腊吗？ 很像圣托里尼，但是并不是这个蓝白之城哈，啊。来，那这样一个图片当中给到我们的场景是 这个，其实我们的无边泳池， 三层的无边泳池， 三层 的 泳池， 对，这个非常。非常网红的，可以去打卡 打卡的。 对， 这个其实我们一般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阿曼，但他真的是第一个把三级泳池的概念带到巴厘岛的。 嗯， 就是阿曼 Kila 这家酒店。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的照片。这个是在一个餐厅里边吗？ 对，这个11世酒店的餐厅。 嗯， 其实阿曼酒店，就是刚才您看到的这些图片，其实很多的时候它都是这种空间，它没有那种很多用很多的门呀什么遮挡出来，其实大部分是跟比较开放的空间， 嗯， 还是说跟自然比较融为一体。那当然你在这个餐厅你完全可以看到海，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这种景观。 嗯，而且我们在资料里面看到说这个安曼的这个契拉哈，这个翻译叫做宁静的山，那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背靠宁静的一座山， 是的， 看着这宁静的海面， 嗯，其实 感觉非常好。 其实刚才我提到的巴厘岛这种高端酒店非常多， 嗯， 但是 Kila 其实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因为它是但唯独一个在东部海岸的这一家高端的酒店， 哦，嗯， 所以它那个位置非常特别，就包括那个烛光晚餐可能一定是不是可能一定是你只有你自己去享受那个海滩和那一个非常浪漫的烛光晚宴，它不像是在特别热门特别热闹的那些海滩会有很多人可能跟你分享你那个 moment。 对， 嗯，是这样，嗯， 哦，所以就跟那当时什么金巴兰就完全不一样。 对对，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有人说珊珊我今天晚上请你在海滩，就是这片海滩都是我的了，都是你的了，嗯，这种感觉。 哇，下了都不用任何仪式， 所以说去过这样的海滩，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会再去库塔海滩，也不再会去金巴兰了。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很多就是酒店他们都会说哪个明星去过办过婚礼，那基本上阿曼我们不太会用明星，但是这家酒店那贝克汉姆夫妇还有 Angelina Jolie 他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其实有品味的人是会更喜欢的， 就这么宁静的一种感觉，你说他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外人的打扰， 对吧 来，关键安保做得到位。来，继续来看看啊，这个海滩，这是另外的一片海，也在安曼契拉这边，但是颜色是不太一样了。但是海的颜色可是真心的能够看到一种晶莹剔透啊，非常棒。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海，这是一些水上运动，可以划这个皮划艇，两个人的，应该也有单人的吧？ 有， 可以选择。 嗯，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这个的话就是你刚刚看到这个三级泳池的台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也可以给你设定一个位置去吃东西啊，做个晚餐啊，没有问题。 基本上在阿曼就是这样一种，就是客人会觉得说可能你来到这个朋友家做客， 嗯， 那在阿曼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客人只要住到酒店里面，他吃的每一餐，他喝的每一瓶酒，我们都不用去找客人去签单， 嗯， 所以基本上这几天可能你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嗯， 那当然也不知不觉你就花了很多钱了。 来看看这个，就是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哈， 还有烹饪课， 烹饪课对。挺有意思，我真的特别喜欢去学烹饪。 对，因为是这样，安曼其实它不光是酒店，其实它整个集团，它在每一个目的地会包装很多很多的活动，其实也是他们真正对这个当地的一些理解，他们会打包进这个产品里，就像这个厨艺的制作呀，包括这个一些文化舞蹈的一些带客人学习啊，其实都是希望客人能通过阿曼去更了解当地这个目的地。 嗯，哎呀，我觉得可以聊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哈，而且你看这种美食的体验，这个是市场， 菜市场 离得也很近，可以走访一下周围的东西。 我觉得我住在那儿会撑死的。 其实幸福， 对，到了在菜市场可能更多的是感受一下当地人怎么生活。 对， 其实去到一个地方以后，你就是要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跟你自己平常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对吧？那下面那个酒店我们就要开始说另外一个地方了啊，我们也要稍微的 休息一下， 预告一下吧，一分钟之内预告一下下个酒店。来， 好，下面我们要说的是阿曼达瑞，也是在那个巴厘岛，然后跟着的话我们还有我们最奇特的帐篷酒店，那当然还有我们的两艘船。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我们的左右巡航旅行单元》。今天我们跟随耀月一块儿去到印尼，感受一下华丽丽的安曼是怎样的一种宁静。 今天真的是新旅行啊！ 对，邀约新旅行。 对， 来，我们一会儿见。 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赶紧回到节目当中。哎呀，我觉得下面那个酒店继续要体验一下我们的耀月的新旅行了，感受一下这宁静的印尼安曼啊。下面我们要继续走进叫做安曼达利啊，对吧 ？Derry 这个酒店，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不同呢？因为今天我们会聊很多的安曼酒店，我们要一个一个掰扯清楚了。 对，它在分布在 不同的地区， 印度尼西亚的不同的位置， 包括巴厘岛的也有，日惹的也有，爪哇的也有，什么样的地方都有。来，继续跟我们说说下面这样一家吧， 这家呢比较特殊，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巴厘岛正常的大家想到就是海边，对吧？但是这个呢其实是在乌布，我们也是乌布的第一家酒店。 哎， 那李玉可以给大家一些信息，乌布跟海有什么不一样？ 乌布是这样，它其实是巴厘岛一个文化的中心，也就是在这儿其实你可以体会到更多当地文化的东西，包括你去买一些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品，另外在乌布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就是那个漂流，其实很经典的一个活动，Darry 就在阿永河的旁边， 是的， 哦，所以说我们还依然是有图有真相， 我很期待图片， 哎，对，咱们看看这个安曼的 Darry。这个长什么样子好吗？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它的 lobby 和它的这个小后院， 好，看看大堂，哇， 你看看这个， 是个很巴厘岛风格的酒店大堂， 它其实就是没有我们印象里边那种很磅礴华丽的大堂啊，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屋顶是很巴厘岛特色 的，这个其实也是阿曼整个酒店的一个特点，有时候就看起来哎，你们到了大堂吗？那你们前台在哪里？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那种很大的前台，因为我们所有做的这种客人去房间 check in， 我们也叫 in room check in， 就有人带你到您的房间，然后不用在大堂去等，就是可能说哎，下一个去排队啊，就跟一般的传统的五星级酒店，还有就是说城市中的酒店的差别。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一直灌输或者说给客人传递的是，你到朋友家做客，你去你朋友家做客，你需要排队在前台去拿你的房钥匙吗？肯定是不需要的。 对，但是要在门口找 WiFi。 那么 WiFi 都是自动连的。 对对对，开玩笑哈。对，所以来看看这个大堂里边还有相关的表演啊。除了表演之外，就可以能够让我们一下融入到这个环境里边去，能够让我们融入到印尼的这种传统的文化。 大堂开始，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里面的当地人的民族表演，都是让你很快的进入到巴厘岛的这种风景还有文化当中。 对对对，来，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些图片能够让我们看到，其实，在酒店里边就随处可见这样的一种优雅的当地的女生她们的表演吗？还是怎样？ 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阿曼的一个特色。那后来有一些印尼的酒店在模仿。那阿曼呢，除了我们在给客人传递或者说一种跟当地文化强相关的这种酒店的体验以外，那也是致力于很多的这种社会事业。那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把当地的这种小学生，这些小姑娘她们其实都是小学生。那在印尼当地呢，他们的小学还是流传的这个半天，就停留保留的这个半天上课。那这些小学生呢，他基本上下半天也没什么事做。那呢，我们就把他们集合起来。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传递当地文化最好的使者就是当地人，他们从小生在那儿，长在那儿，所以他来在酒店里面跟客人聊天，然后制作一些手工艺品，或者说跳一些印尼当地的舞蹈，也是当然我们阿曼也是一个非常欢迎孩子的一个酒店。他也可以去融入到跟客人的这种沟通过程中，那当然我们会给他们一定的报酬，也作为补贴一下他们的家用。 真好。来看看我们相关的客房的情况吧。关于这个安曼的达瑞，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套房哈，这是一个门口，就是一个套房的门口。当然我们还看到就是别墅的房型，这个无边泳池是他这个屋子私属的是吗？ 是的。 来继续来看看这个卧室，这是卧室吗？还是就是客厅吧，应该算是一个。 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客厅而已。 哇，我就喜欢开放式的房间。 其实我们有两层，你可以看到旁边那个方的那个榻，它其实已经很大了。如果说你要带孩子，就孩子可以在下面住，然后大人可以在上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隐私性。 来看看这个另外，你看两层楼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上面是卧室对吧？ 上面是主卧，下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小航放的另外一张图片。那这个是有私人泳池的。 非常好，非常好。这种安曼达瑞啊，我觉得我不得不说，刚刚我们看了一张图片，让我们看到美食，这些个香料的东西，我觉得就能够足够吸引我们打开味蕾了。再配上这些 BBQ， 哇，是烤猪吗？ 烤猪应该是。 对，基本上我们现在直播的时间是下午6:36，我觉得小航他有点私心啊，估计是饿了，不停在放这个美食的照片。 对对对，我很讨厌。 我们俩从一个小时前就开始探讨吃的事儿。 对对，所以下面的时间的话，我们不得不赶紧把这个视线避开，不要再看美食。 不要避开。 我们看下一家的酒店好吗？ 好，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聊的酒店有限，还有很多的船要说。 离开达瑞，我们下一站是 离开了这个达瑞哈。 对， 我们来离开达瑞之后，来到就是瓦纳。 瓦纳， 瓦纳是什么东西？这个名字看上去很可爱的样子哈。 瓦纳。瓦纳呢，其实呢，这个酒店等一下我们看到图会比较惊艳，因为它是阿曼的第一个帐篷酒店，也是最早把这个帐篷酒店带入印尼的，所以说阿曼在印尼其实开创了很多的先河 对对对。 那这个帐篷呢，其实看起来外面看起来它是有这个顶，那其实里面也是非常现代的，里面差不多有70平方米那它也有洗手间、双洗手台、有空调那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其实是两排。房间里面都长一样，大部分阿曼其实我们区分不是以这种房间的大小或者说它的设施的差别，其实更多的是以它的景观或它的位置去看差别。那这个酒店呢，其实也是阿曼，就是如果阿曼酒店系列里面的一个明星挚爱酒店。 明星挚爱酒店，因为它没有一个所谓的固定的顶棚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帐篷样子的，所以它你当你躺下以后往上面看，它是有一个纵深感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没有木头对吧，所以它是很环保的，是不是？ 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就是在帐篷就是扎在树与树中间的一块这个石头地面上面。 我觉得有点像营地对不对？ 有点像，这个 其实它 这个形容非常重要。 对，其实它设计之初就是它初衷就是想保护当地的环境，其实就不去做更多的破坏，只是做，其实他要是想把它移动是可以的，但是目前是暂时都放在那儿，但实际上还是考虑到环保很多因素的。 但是里边并不会担心这个帐篷会漏风啊，漏个什么，有什么进蚊子啦，进虫啊， 不会。对，这里面还是很现代，动物会有， 动物 但是在外面，因为刚才说这块地方其实是它这个整个这个岛呢，其实叫松巴瓦岛，所以我 们其实的员工都是岛上的岛民 哦 啊，所以呢，他的岛，他们员工住的岛在对面，就所有的食材啊什么，其实都是需要飞机去运过来的 哇， 所以是非常特别。这个其实那之前我们其实有很多方式，那从巴厘岛呢，再坐我们的自己的小飞机过来，那有时候呢，我客人也会选择说，他先坐小飞机，然后再坐苏马瓦岛上再坐快艇。那有人就问我说你这个会不会太复杂了？我说其实这样的，就是你当你坐到快艇的那一刻，你的旅行已经开始了。但运气好的，像我当时是能看到这种小的这种小的鲸鱼啊，在你坐这个船的过程中， 这太好了。 那这个呢，其实也有一个， 但这也是其他的鱼哈 啊，对对，穿插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也是很多的好莱坞明星非常喜欢的潜水圣地。就当时教我潜水的那个教练说，他说我去年刚带这个好莱坞硬汉 Jason Statham 在这边潜水十天。对，然后也是丹娜王妃她生前最爱的阿曼酒店。其实我们刚才把这个整个几家阿曼分享了，那丹娜王妃也是选择了我们整个阿曼印尼的这个环线。他住完了以后，也是给我们的创始人安卓·扎卡先生写了一封信。他觉得他住完了阿曼以后，他才知道酒店的标准在哪里。 哇哦，这句话简直最高标准！哎，我猜一下啊，这个这间酒店是不是和一般酒店一样，有什么海景房啊，甚至森林房啊？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其实它就两排。很简单，只有20间，所以呢，我们把靠海稍微近一点的那边呢，我们就叫那个 Ocean View， 对、Ocean Tent，然后呢，后面一排呢叫什么？猜一下 ，Forest View， Forest Jungle Tent， Jungle Tent， 因为 你有海景，有森林、 就是， 对。然后其实之前我们网上放出来一张照片，就是在那个这个 tent 的前面桌子上有个猴子在偷喝咖啡，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个韩国明星。那当大家都在猜他去度蜜月去哪里，那他开了门，外面有猴子在跟他对看，那就是 Rain 和金泰熙当时的蜜月也是选在这里。 哎， 你看见人家都从来不请明星，就明星自己去， 就自己来了。来，这个屋里边可以说啊，非常的现代化， 这是帐篷里面， 帐篷里边你根本想象不到里面是这样的。条件非常好啊，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 我不担心。 来，我们继续看这张照片，这是整个的海岸线的一段，是吧？就是在什么样一个高处看的这个海岸？ 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经常呢，我们如果是海景的酒店，我们就说到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去潜水。那像阿曼瓦纳。就是你到了那边就直接可以去潜水，不用说一定要开到哪里可以有很多的这种鱼群呀、野生物或者 sorry 这种海底生物，野生不是野生物、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些个景色哈、你就慢慢就去，真的不愿意走了。 对， 你在晚上你就可以躺在这个帐篷旁边或者帐篷里边，通过大玻璃去往外边看，看的是森林也好，看的是海景也好，都完全没有问题。再来一次这样的海边的烛光晚宴吧。 哇，这个地方简直，我其实现在理解为什么有很多你们说的你们的粉丝会全球跟着你们的品牌入住不同目的地的酒店，因为其实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目的地，对吧？ 是的，所以基本上经过这几个酒店的介绍，珊珊也知道他度蜜月去哪里了。 对，我很想解决一下之前那一步。 先把蜜月这个可行性先解决好哈。对，然后我们再来选择这个。等先想跟谁度， 你先找图片去。 好，来，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另外的两处安曼的船了， 是 吧、我们有15分钟说两艘船哈。这两艘船的话，我们首先还说那个 Dira 是吗？还是 Dira、这个 Dira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刚刚我们这艘船为什么值得让我们去说？到底是一艘大船呢，还是一艘小船呢？怎么体验这样一艘船？我们来给大家去讲解一下啊。 对，让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您先给我们讲解一下。 好，我们那个可以把时间留给李玉，因为我今天说的比较多。李玉也是对阿曼非常了解。 来，都是体验过的人，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当时的体验故事呗。 是这样，其实这两艘船可以一起说，就是这两艘其实它一艘就 Dira， 刚才小航提到的那个 Dira 相对来说大一点，是有52米，然后 Ecan 是�稍微小一点，就是32米，所以它其实就是 怎么说，就是仓数上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同。 嗯 啊，也就是说 Dira 可以承载的人相对更多一点，正常情况下最多就承载10位客人，其实8位是最合适的。 嗯， 就住4间仓，因为有4间相对来说就更大一点。然后另外呢 Econ 就是一般情况下是三仓，也就是6个人。 哦，这么小的， 啊，对对对，是非常小的。因为它这个船其实本身它的建造都是用印尼当地的木材去制造的 木船 啊，对木船。 嗯， 然后它其实仿造的也是印尼，就是之前当地的这种工艺和这种材料去制成的。 嗯， 所以坐上去整个体验是非常 local， 那个感觉非常好的， 有当地感， 当地风情的，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第一艘稍微大点那个 Dira 的船， 哦， 那船身长成这样子。 嗯， 这个大的白帆啊，升起来 好漂亮， 非常的特别像海盗船。 对， 特别像这个就是 中 古时期的船。 坐海盗船有点奢侈。其实刚才小航问这个安全系数，那其实我们有一张船，有一张图片，那就是说这个在升这个帆的时候， 嗯， 可以看到这个人跟这个帆的这个比例是有多少，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船身。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李玉提到它的这个体积， 嗯， 还有它这个高，那其实就是说它抗风浪的这个能力，是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啊， 完全不用担心哈。 嗯， 对，而且的话，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是 Dira 这样的一艘船，那其实还有另外一艘船，刚刚我们叫做 Econ 小一点的。 Econ 这个船长这样，来看一下。 哦， 哎， 这个挺适合，就是好朋友，比如说5、6个人， 嗯， 或者是3家人或2家，咱们就包一个船。 太会玩了，其实阿曼就是这样包船的。小石老师， 哎呀，你看我真是还没办法。 我们稍微离近一点看看啊，这个Econ一艘船。嗯，这艘船好像更加具有这个当地的风情一些， 嗯， 比刚刚那个大帆船更加古朴。 对的，那这艘呢，它也是啊，比那一艘要年纪大，它这是我们第一艘在印尼的船。 哦， 嗯， 怪不得。但是这个船舱，这个我们先不进去看啊， 嗯， 我们先看那个船的甲板上面，其实它并不大，但是呢，也有给你很好的一种装潢，摆了一些非常非常浪漫的桌椅板凳。 哇塞，甲板上用晚餐和早餐是怎样的心境？ 反正要是你一个人去的话，是很 sad 的。 当然也有，人为了就是说，可能给对方制造浪漫，他把这个船包下来， 嗯， 等于说整个船上的20多个人都为 这一家人， 两个人，其实为了取悦某一个人， 这就 为这个人 又是订婚或者是求婚仪式的另一种形式。 是的， 仪式感是需要慢慢的去养成才行啊。你看这两张大床，你可以有两个人或者是两对人一块躺这里，看着前方的大海。 哎，你知道吗？你知道他这个设计的这个床或者是沙发为什么要用木质？ 嗯， 因为一旦下雨的时候，它可以迅速的把上面的垫子撤走。 啊， 这个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都有道理。 啊， 嗯， 这个确实是这样。对，因为 就是， 在海上嘛，嗯， 泰坦尼克号如果长这样的话，没有人会往下跳吧？对吧？就是那种， 我就在船上， 就 是 不是？死也要死船上。 对， 因为基本上他也不会卖便宜的票。 对对对。来，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两艘船，我们对照来看哈， 嗯， 继续来回到刚刚这个 Dira 啊 ，Dira 这个船的船舱里边，我们来看，这是餐厅的位置，其实就餐的位置应该不会很多，因为它的船并不大。啊，这个里边的话能够提供到什么样的一种等级的餐食呢？ 刚才提到的，其实它这个餐有两种。那正常来说，我们其实是这个是客人不用住到印尼的某一家阿曼酒店上， 嗯， 其实船的这个行程它可能有5晚呀，或者是常年可以做7晚做9晚，那就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蔬菜呀水果，我们会作为补给带到床上， 嗯， 船上 会有。 然后呢， 嗯， 另外呢就是可能你走到哪里，那我们厨师会在那边直接钓鱼，和你吃到的相当于来说是比较新鲜的 这 个海产品， 啊， 这时令菜单。 啊，今天对，就今天就是说我们钓到什么，可能就是厨师会根据这个去。 客人您好，今天我们什么都没钓着，不好意思，今天您得饿肚子了。 那基本上不太会发生啊。所以就说阿曼的，只有说客人想不到，就说没有我们做不到。 哎呦，真是！来看看卧室好了。 好， 哎呀，卧室，船里面的卧室，我真没想到，真的 快要看看哇。 就是说 我船上有这么大的卧室， 哎，之前我也上过一些船，然后呢就是那种也是帆船，然后出海那种感觉， 嗯， 船舱里面真的很狭小，大概其2个人面对面坐，中间再摆一个桌子就满了。 你那是什么帆船？ 我的帆 船是一个100年左右的帆船。 对啊，我上的帆船都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 对， 这需要 我 自己扬帆。 就是那个是。白海公园那个， 我真的是帆船啊！我在大汉堡生活的时候，真的是去出海过几次。但是呢，其实帆船首先那个体量就很大， 是 哪怕是没有卧室的情况下，所以如果能有这么大卧室的情况下，这个帆船的体积，虽然我们在外观上看照片啊，看上去跟这是第一艘船，对不对？ 对对， 对吧？所以就可以知道它的那个吨位应该是很沉的。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阿曼呢，其实我们就坐在所有的包括我们的船，包括我们一些湄公河哈，我们有一些酒店是在沿着湄公河流域。 嗯， 那我们可能就把这个船改造成阿曼的标准， 嗯， 阿曼酒店的标准。 嗯， 那很多时候别人可能看到就说，这个阿曼这个酒店就可能很多的酒店，他们可能起来是基本的房间，然后套房，然后别墅什么的。那我们不会一开始就说我们基础房型就是别墅，那别人就说啊，那你基础房型多大？我们说200平米。 啊， 就是在别的酒店已经是非常豪华的套房了。 对啊， 只是说我们用这种比较谦逊的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我们这个企业文化贯彻的非常到位， 给你点 到位，给你点 赞，啊，特别好。来，继续我们看看这个刚刚看过的这个是 Dira 啊， 对， 这样一艘船，我们再来看那艘叫做 Nikon， 哎呀，真是很难记啊，这个名字。 我觉得船上的旅行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度假线路了，已经超越了酒店光居住的这个特点。 对， 嗯， 第一个就是它隐私性更好，就是说你在酒店再怎么样，可能我们只有30多间房，可能跟正常的酒店300间或者 Vegas 的一些酒店3000、2000间比起来，对吧？ 对， 就我们非常小。但是啊，如果说很多客人他更要。非常隐私，然后也比较说他需要定制化，需要这种他以他自己的这种喜好，那可能我觉得这个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 哎呀，我怎么觉得这个船要更喜欢一些呢？ 就是还是刚刚那艘那个 Dira 啊，这是 Dira， 这 Dira 还没有看完，对，我因为我舍不得这么着急放下一艘船的照片。 对，因为我是觉得它的木质结构， 嗯， 就是很多人尤其欧美人会更喜欢木质的感觉，对吧？ 嗯， 是， 嗯，没错。而且在船上看日落，哇， 哇， 我跟你讲，就对了， 想象一下，就是两个人然后给你们来杯香槟， 哇， 然后慢慢哭一会儿，是吧？ 好惨，就咱们俩只能想象一下。 谁要跟你一起就去？咱俩一块儿去吗？ 啊，你这不想吗？这是多么让人想想。 我们就见证那个珊珊蜜月，看是到底是在船上还是在那个其他的阿曼酒店里， 是吧？啊，躺下来就已经拿刀这个在自己杵自己心脏。来，我们赶紧看下面一艘船哈，离开了 Dira 这艘船之后，我们来到了。叫做 Ekan 这样一艘船。 Ekan， 嗯，这是小号一点的吗？ 小号一点， 这一定是小号一点的了吗？ 嗯， 对， 他把船舱这个应该是上面一部分吧全利用好了。 对的，这个是相当于是二楼。 对， 那当于一楼的话其实是卧室， 嗯， 那当于说二楼的话 起居 室啊，嗯，那就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订船的就是3-5好友，那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就客人就问说那我这个其他人都不认识怎么办？那有人 没关系啊，把船包起来喽。 对，这就是我要说的，所以说我们就等着小航来那个 啊，哎，听见了吗？ 我得好好。 其实小航，我插一句，就是这艘船收费是这样的，如果呢，你就是一对儿 啊， 然后它的价位和你两对儿、三对儿比起来，嗯，或者这么说，你两对儿、三对儿比一对儿没有贵很多。 也就是说，两对三对， 就是你两个人很贵，只要你加一点， 对， 你加两个朋友一起，其实这两个朋友只付很少的钱，你再邀约两个朋友，其实也是付很少的钱， 你知道吗？我想解读一下李玉同学和杨柳同学的另一个想法，就是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有人向我求婚的时候，你就可以帮我操持一切，然后呢，加上我们俩，加上另外咱们俩共同两个朋友，你看加上你和你的朋友6个人，其实并没有比你们两个人花更多的钱， 那是当 然， 然 后你还可以搭了一个大大的人情，然后呢，你的大红包也不用了，你知道吗？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亏了呢？ 是不是这样特别好？你看他们都给你报价了，对。 我们其实说好了，在节目里不谈钱，对吧？ 嗯， 那其实为什么说这个一个cabin跟3个cabin价格差不多呢？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服务的标准不会说因为2个人或6个人去降低，因为他船上虽然说厨师，然后 housekeeping， 还有就说潜水教练包括这个安保的各方面的，毕竟他有一些这个在海上航行嘛， 嗯， 那还有一些 就是 定成本已经出去了。 固定 对， 不能说成本， 嗯， 我们叫服务标准 啊， 对 啊，我们不能 compromise 这个服务标准。 我们的配套已经 配好 了， 配好了，对，就是说你两个人去或者六个人去，这就是我们的配套。 嗯， 对， 来。我们看看这个里面的配套吧，刚刚是把我看得很惊呆了Master Cabin 就是它的这个主客房啊， 对， 里边是这样子的，主舱里边就是这么好看啊， 这么好看，我也觉得， 我觉得从来没有想象过，就是一个，因为你要坐那种大游轮里面的舱也未必是这样，而且呢窗户还都是小窗户， 对 不对？ 对， 也海景房， 哦， 对吧？ 你没有住过露台是吧？我是住过露台， 我就没有上过大流游轮， 真的吗？哦 ，so sorry， 我也是没有坐过游轮， 没有 没有， 因为暂时好像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游轮的话你可能人太多你懂了对吧，我们还是要需要一下静谧且私人更 啊，哦，下了节目我给你分享一下 你就是在游轮上面吃胖了你知道吗？ 没有，我去坐过四个游轮其实真的就各种， 我觉得已经挺多的， 对，就是各种公司各种规格，其实我是自己就去过， 嗯， 然后哎不种五种游轮，去年还去了个极光的 啊，okay. 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个船的时候跟我以前想法不一样，在于那些游轮真的是大部分是怎么说呢，要么是以运输为主，要么是以大多数人一起共享为主的， 嗯， 那这个是一个绝对的私密或真正有度假的感觉的。 哎， 所以其实我们有任何的船呀，包括是我们的公共空间，我们其实还是愿意把它改造成一个阿曼客人喜欢的， 对对， 譬如说我们的船可能外面跟看起来跟别的船没有差别， 嗯， 它里面的空间我们绝对不逊一个阿曼酒店， 你就包括说像这样一张图片，我们看到这个船和这个景色，你说你大游轮这个地方你根本进不去， 这张是四王岛的照片， 对吧， 李玉是吧， 对对， 大游轮是进不去的，这个地方水很浅， 嗯， 所以你只能开小船进去这个里边以后，你停在那里感受一下，等到日落了以后你再开船再走，我觉得完美。 哎，我插一句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印度尼西亚不同的地方的，嗯，然后不同的你们的阿曼酒店的分酒店啊，可以这么说，有没有一种酒店通票可以让我在印尼挨家住一下，然后顺着， 这应该不是阿曼客人的选择吧，嗯，通票这种 通票，其实我们会选择就是印尼阿曼的套餐， 嗯， 就刚才就是那个经典戴安曼王妃走的那个线路， 嗯， 我们其实是叫巴黎的 Beyond， 对 啊，就是说在巴厘岛我们的酒店住了以后，我们再可以去这个瓦纳，然后或者去吉沃，那如就是取决于说这个您的假期的这个 长度了 啊，这个假期时间允许的时候， 嗯， 在入住你们酒店集团的不同酒店的时候，相当于自己形成了一套旅游线路， 嗯， 对不对？ 是这样的，嗯， 对，所以我就说嘛，如果有一种，嗯，像我们酒店叫高端的会员卡，嗯，可以让我形成一个线路推荐的话， 嗯， 这个前提我觉得也还是取决于说这个客人的预算啊， 嗯， 那当然这个吧，全部安排，其实我们有同事算了一下，大概住完32家阿曼 可以破产了， 大概可能是差不多需要七，我看一下他们算，当时算下来是可能要差不多加上你的机票什么的啊， 嗯， 可能需要300多万人民币， 哦， 我说起来有一点小声哈， 嗯， 因为你说不谈钱， 对对对，不谈钱谈钱我们讲要约，因为的话要想要去预定的话， 嗯， 通过要约是完全可以完成的， 对，其实我们今天分享这些酒店大部分呢它是强调的是私密性，所以我相信要提早预约，对吧， 找要约， 对，找要约， 嗯， 是， 来吧，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我们再来去慢慢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这样的一次旅行的过程，耀月带着我们行走了一下这个印尼的安曼系列的酒店内容，其实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简单的小回顾，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嗯 嗯，是这样，其实安曼这个品牌其实希望今天通过跟大家去分享也为大家种草吧，因为我们都是一开始刚接触安曼之后就认真的喜欢上了这个品牌， 嗯， 然后一家一家去体验去尝试，然后希望小航珊珊有机会也体验一下安曼，可以从北京的颐和安曼开始， 嗯， 然后也希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真正喜欢上这个品牌，然后希望通过我们去去走进安曼， 嗯， 走进这样的一种平和的生活方式， 对， 嗯， 有的时候呢跟随着酒店的步伐也可以感受这个地方的文化， 嗯， 也可以拥有一个特别独有的旅行线路， 无所谓， 在不在乎是自己一个人还是说是成双入对。 不要最后再戳我一刀。 啊、没有没有，也在戳自己，对。所以说呢，下次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组一个这样的体验团， 对， 一块去感受一把。 感受一下。 咱们从门口的颐和鞍鞍开始。 嗯。 感谢各位热情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感谢二位嘉宾，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李总。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